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先嗰排咧 ，Nicole 就去咗一转旅行， 系 开心啦，去欧游啊，有人， 梗系啦，容光焕发。所以而家，因为我嗰次咧就去咗比利时同埋荷兰，咁唉唔够时间去埋其他地方，希望嚟紧有机会啦。 系咁啊，荷兰咧，我咧有样嘢好值得讲嘅，就系当地嘅饮食文化。因为咧，我记得喺早几年嘅时候啊，已经有讲就系有啲传媒报道啦，话即系荷兰。是被誉为有这个最佳饮食习惯和文化的一个国家来的。咁这个呢洛斯会呢咁佢就是为了了解全球各国的饮食状况呢咁佢哋就评了大概125个的国家啦。咁最后尾呢就是选了荷兰呢就是列入为这个最佳饮食的国家来的。咁你去荷兰玩你有没有即係體驗一下，哇！點解人哋嗰個嘅飲食文化咁健康？佢哋平時嘅飲食習慣係點咧？ 嗱，你問我咧，其實嗰幾日嘅荷蘭之旅最深刻印象就係佢哋嘅中午嗰餐咧，就同我哋華人嘅飲食習慣好唔一樣嘅。佢哋咧就比較輕食一啲叫做 cold lunch 嘅嘢，即係凍冰冰嘅午餐。係乜嘢咧？通常都係沙律嚟嘅。你見到下晝啊，又或者佢有一啲連鎖嘅餐廳咧，係主要賣綠色食物嘅啫。去咧就系沙律巴同埋一啲菜汤咁样啦，俾你选择。咁呢个咧，我系用咗少少时间去适应嘅。你好似我哋中意餐餐都热辣辣噶嘛，有热饭落肚先安乐。咁嗰几日咧就哇，下昼点算咧？头痕啦，个个都食三文治同埋沙律就当一餐噶啦。咁而早餐咧，佢哋就偏向中意食乳酪嘅。好多人都会朝早一个乳酪或者加啲谷物类嗰啲早餐咁样啦。咁呢个就系佢哋一日。咁可能晚餐就丰富啲啦，就系一啲薯仔啊、薯蓉啊咁。同埋因为我其实今次嘅旅行咧，我系去咗比利时先嘅，然后先再去荷兰， 所以有个比较啦， 有比较。乜嘢比较呢？就係比利时嘅时候呢晚餐嘅主菜啦通常都会有一啲配菜咁样㗎嘛。咁我哋港式嘅餐厅通常就薯菜饭同埋意粉俾你揀啦。比利时清一色得薯条㗎咋喎。原来呢大家成日用英文讲薯条呢咪 French fries 嘅即係法国薯条啊咁样嘅。原来比利时人坚持比利时先係薯条嘅发源地。所以薯条呢係佢哋嘅主要食粮嚟嘅。我喺比利时嗰几日嗰几餐呢 又係咁堆薯条。 係咁食薯条你食到口都歪。仲要我臨去之前其实就衰啦捱夜啦有少少喉咙痛啊少少病嘅。哇所有就係得薯条。我是食完那个主菜即是食完那些青口啊食完个牛扒之后呢那些薯条全部摆晒喺度我真係无能为力啦对唔住咁样。咁但係一去到荷兰佢哋夜晚嗰餐开始有返薯蓉揀、我安乐几多即刻有啖好食啦。 咁其实即係要讲到荷兰嘅飲食呢因为头先我讲就话佢虽然就係被誉为係即係全球啊最健康飲食嘅国家。但好得意嘅，我自己身边有啲朋友喺荷兰去过旅行啦，甚至乎系即系喺当地生活过一段嘅时间。一讲到荷兰咧，大家就会谂啊，佢系一个好多元啊、好开放嘅社会。但系问到就系话，咁喺荷兰有啲咩好嘢食啊？咁都系个脑一片空白，因为即系如果你话要谂一啲好特色嘅嘢咧。 是想不到的， 其实是难的， 真的其量你想想就是说当地的三文治都不错咯即是可能你会是这样件事很削的嘛， 是啊，同埋即是如果它出名的可能是一些零食类咯，即是荷兰饼，即是两块好像薄饼中间夹着一些焦糖很薄的， 是 那种荷兰饼，他们喜欢热， 同埋因为他们当地有很多那些即是 vending machine， 是 即是你可以揿机的嘛，很得意，他们那些机是黐住在一些铺头的埲墙那里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即时他们即是可能我见到什么少了我就可以 refill 的嘛，即刻摆下去，喂，同埋不过呢即是讲到荷兰特产，我今天真的特登带了一个给你，不过阵间最后先给你试， 有好嘢 一个，是啦，试过。其实几年前我都去过一次荷兰的，那那隻糖我吃过之后不生难忘、我今次是怀住入货的目标去入了一批回来给这么多位同事试，我们台的同事基本上九成九都试过了， 是 哪个吃得落呢，就是 Wasabi， 是 他就说 OK 的，就 边个吃得落得华沙比一个， 是啊，其他人呢就我想最高纪录大约 dab 两分钟左右啦，就喂不得了，是不是可以掠啊，这样的，那么阵间先开股，阵间先拿出来给你试， 哦，头先你讲不生难忘我都觉得是可圈可点的我以为不生难忘的，哇，真的未试过这样的美味添，哇，原来是这些啊，好像是回来试啦，啊，那但是头先我们讲到虽然大家对对于荷兰嗰个美食啊，话哇，要谂究竟佢有啲咩好有特色嘅食品咧，未必即时谂到话一味送菜出嚟。但系的确佢哋嘅饮食系真系相当之健康嘅，好似头先 Nicole 讲咧，佢哋当地嘅饮食文化咧，基本上朝早晏昼咧都系以冻食为主，食嘅系乜嘢咧？头先你讲过啦，例如话啲沙律啊、蔬菜类啦，咁如果系淀粉类嘅话咧，真系食包，又或者系食薯仔，咁啊，佢哋中间咧得意嘅，佢哋有时候咧就算唔饱都好啦，佢哋会中意喺即系餐与餐之间咧，就可能食啲 snacks 啊，即系例如话好似当地咧，佢哋好多人都中意饮咖啡， 系 咁啊，好识享受啊，即系整杯咖啡嘅时候咧，佢哋咧系会可能搵一啲嘅饼干啊，去送嗰啲咖啡 啊，系啊系啊，你咁样讲起我醒起，即系例如我坐低啲餐厅咧，平时香港一杯咖啡就一杯咖啡噶啦嘛，佢就会一块细细地嘅，好似焦糖啊姜饼咁样啦，就俾你送咖啡嘅。同埋你咁样讲起，我就醒起呢排即系嗰个旅程入边，我见到好多佢哋嘅零食系乜嘢咧？芝士条 哦，系啊， 同埋蔬菜条。 我就想讲啦，即系嗱，头先我哋讲嘅就系即系薯仔啦，跟住就系面包啦，跟住佢哋食好多就系奶制类嘅食品噶啦，即系当中包括就系例如芝士啊、牛奶啊、乳酪啊呢一类咁样样嘅东西。咁甚至乎头先我讲例话佢哋中意食嗰啲零食咧，对于荷兰人嚟讲，佢哋嘅独有 culture 嚟嘅，系一种叫做 cookie culture，即系一种嘅叫做饼干啊、cookie 嘅文化嚟嘅。咁所以佢哋基本上咧喺朝早晏昼嗰段时间咧，都系以一啲干粮啊或者系冷食咧为主嘅。咁即系相比起我哋，尤其是香港生活嗰啲东方文化咧，我哋有时候要食热食噶嘛，或者系正正经经吓， 坐低嘅 热辣辣嘅嘢咧。咁佢哋晚餐咧就比较去接近系食呢一类啦。咁通常如果真系以肉食为主嘅一啲食材系咩咧？牛肉 系 食牛扒。咁即系夜晚咧，可能真系会正经啲嘅话咧，就系、是。佢哋会即系煎一块牛扒啊，跟住渗好多唔同嘅香料啊，唔同嘅调味啊，咁就系食嗰一餐比较系正规一啲嘅晚餐咁样样。咁但系好得意嘅，我唔知你哥去荷兰有冇留意到咧，佢哋当地人咧系真系好少食海鲜嘅。 好似系嘅， 系咪啊？ 因为我咁多日咧。淨係食過一次海鮮啫， 係喺荷蘭。你講嘅嗱罐頭嘅海鮮唔計，真係去海鮮餐廳，佢真係新鮮整出嚟噶嘛？係咪嗰只先？ 我掹車邊計海鮮 啦。即係你冇整塊魚柳咩？魚柳包咁樣。 急凍魚柳包。 係啊，急凍魚柳包。哇！我今日食咗海鮮啊，唔係嗰 都係海鮮啊！你做乜嘢啫？你歧視嗰塊急凍嘅魚柳咩？人哋都係海入邊嘅生物，都喺嗰度出嚟。 咁佢唔係鮮啊嘛，大佬啊，海鮮就係、是。新鲜嘅海产食品啊嘛，系 嗱，因为我其实我都话我今次个旅程，我就去咗比利时先，然后再去荷兰嘛。喺比利时咧，我就真系食到口味嘅，餐餐就 系 食青口嘅啫。咁嗰几日我真系系啦，我食咗好多青口嘅，同埋比利时咧。 我真係相對第一下覺得佢哋飲食習慣係即係高危好多，因為佢哋成條街唔係朱古力咧就窩夫，你一落到街就係甜爺爺嗰陣味嘅，你唔食你都覺得自己哇就嚟糖尿病，由朝到晚都係浸淫住喺啲糖入邊。咁但係去到荷蘭咧。我掹車邊食過一次海鮮，食乜嘢呢？就係食佢哋嗰隻鹽葉嘅飛魚啊！ 哦， 係啦，其實我食嗰條咧就大約一個手掌啦，由手指頭去到手腕咁上下咁長啦。咁成條過嘅，佢斬咗個頭，咁就醃咗食落，其實唔係咁難接受嘅啫。 哇！要咁樣形容啊？ 因为呢如果大家即係之前呢好多网民咪选出话咩全世界最臭嘅嗰种罐头呢， 就係 瑞典嘅嗰个发酵飞鱼罐头嘛，其实係同一条鱼，不过我食嗰隻呢就冇发酵。 係鹽葉嘅。 纯粹係鹽葉啫。同埋佢当地人有两种食法。一种呢就係夹面包。一种呢就普通咁食。咁我嗰日又饱饱地啦，就唔使要个面包啦，就咁样食。佢就会配一啲生洋葱。咁最地道嘅食法就系捉住条尾，然后成条咧就摆落个口，一路嚼嚼嚼咁样食到落去尾巴就食完啦。咁我梗系冇咁大胆啦，我都试下嘅啫，即系同几个人咁样斩开去试。食落个味道唔系真系咁难接受，鱼生咁样，但系佢可能用咗啲油啊，同埋盐叶咧，你食多几啖你就会觉得有啲油腻咯。但系我谂如果香港人食惯鱼生咧，你唔会觉得真系好难接受，因为你加埋啲生洋葱就等同你好似饮咗啲 wasabi 咁样，冚咗佢阵味嘅，其实都系啦。 所以其实好得意嘅，荷兰某程度嚟讲都系好近海嘅，即系好似例如话我哋香港系渔港啊，以前就系都好近海。我哋好鍾意食海鮮嘅，但荷蘭人呢好得意，佢哋啲海鮮呢大部分都係出口嘅。咁剩低佢哋有一啲餐廳真係整海鮮嘅，但係呢當地人呢佢哋一個飲食嘅文化同埋態度呢都係真係比較節儉。平時真係慳得就慳呢，都係食薯仔麵包啊，加芝士啊， 做咗 整杯咖啡啊，係啦。咁你話食海鮮呢真係未必係佢哋杯茶，佢哋如果一揀嘅話，情願係食一啲呢真係大啖大啖嘅肉啊，整到絲絲正正咁樣樣，審好多佢哋喜愛嘅調味啊，就去烹調嗰個嘅即係牛扒啊，或者佢哋整嗰個嘅肉嘅食材啦嚇。咁關於咧荷蘭，其實咧喺飲食層面上面，仲有好多嘢可以值得我哋去即係分享嘅。轉頭翻嚟，我哋繼續講啊。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我記得嗰陣時候咧，同一啲即係嚟自荷蘭嘅朋友咧，問起佢哋即係嘅飲食文化。咁大家研究開啊，究竟如果要追溯荷蘭嘅飲食文化，大概可以追溯到幾時咧？咁嗰陣時候佢都有講過，即係大概喺200年前左右啦。咁嗰陣時候咧，即係荷屬嘅東印度公司啊，喺東印度群島啊、菲律賓啊嗰啲盛產唔同香料嗰啲嘅東南亞國家咧，咁佢哋即係都插旗咁樣。咁所以呢佢哋慢慢呢都係受到嗰啲地區嘅飲食習慣影響啊。咁喺自己平時即係食嘅啲菜肴入面呢都融入好多嘅唔同嘅香料啊。咁嗰個時期呢荷蘭某程度係正值一個呢迅速發展嘅時期。咁但係最後尾點解又即係有遇上一啲嘅阻滯呢，就咁啱嗰段時間就爆發呢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所以基本上呢食物就係回歸到呢即係最原始嘅目的啦，就係、是、基本上係充飢嘅啫咁。咁但係你後尾隨住即係荷蘭即係種種嘅殖民啊或者其他事情啊，總之你見到都係一個大熔爐嚟㗎啦，即係集合多元嘅文化咁。咁所以你見到呢荷蘭某程度嚟講啊，即係頭先我哋講雖然話佢鍾意食薯仔啊，鍾意食麵包啊，但係同時之間我都聽有啲朋友去過荷蘭啊，尤其是住喺即係啲荷蘭朋友嘅屋企咧，聽佢哋講翻，佢哋中意食面嘅，但好得意嘅，佢哋食面同我哋東方人食面又唔同嘅，因為佢哋就冇筷子噶嘛，所以咧佢哋會將嗰啲面咧就切到好短嘅一嚿嚿咁樣樣咧，跟住咧就等你可以剝嚟食嘅，用隻羹。咁咧嗰陣時候咧，佢就我都唔知係真係講笑定講真啦。佢話真係如果他日咧你去一個荷蘭嘅朋友屋企。 咁佢揾一啲嘢嚟招呼你，假設佢真係揾到個即食面，你見佢顏碎嗰隻即食面，跟住掉落去嗰個嘅煲度煮熟咗之後，跟住俾你食，跟住俾只羹你咧，你唔好以為佢整鬼你，佢真係好認真係對待你，因為佢哋嘅飲食文化就係嗰啲面係要不得起嚟食嘅，所以佢會整碎個面餅啊。咁你香港唔會噶嘛，即係你基本上喺東方國家唔會噶啦，一個面餅掉落去之後，你咪揾筷子 夾咯， 一住夾起咪咪垂落個口度噶嘛。 同埋我哋嘅文化係覺得，如果面唔斷咧，仲有長壽嘅意思噶嘛。你硬断佢即系整鬼我啦，系咪啊？ 咁佢就话其实真系唔系啊，呢个系佢哋嘅文化嚟嘅。咁我觉得好有趣喎，真系。 我你咁讲咧，其实我要谂翻转头就系荷兰见到好多就系、是、意大利嘅餐厅。咁我唔知系咪就系同佢哋中意食粉面有关啦，因为比利时相对真系少好多。但我又真系未感觉到好。完全你嗰種荷蘭人地道食法啦， 佢嗰只係一種即係類似係荷蘭 style 嘅湯面啦，你可以諗下啊。咁我覺得都係一個相當之有趣的。 如果你買外國啲杯面，其實係咁嘅喎，即係你外國啲杯面咧，啲面相對係短啲，同埋佢哋嗰啲面咧就同香港通常一嚿面餅結合埋一齊噶嘛。佢嗰啲面係唔同嘅，佢係咧好似一堆真係顏碎咗咁樣咯，一條條好似兩截指頭咁長左右嘅面。 嗱，你咁樣講。我记得我在很多年之前是有买过在美国生活的时候 是有买过一些很廉价的杯面的，但是我是僅此食過嗰一兩次之後咧，自此之後都覺得哇！我哋香港嘅杯麵實在太有呢個品質保證，即係唔使攞日本嚟比較，即係其實我哋香港真係好幸福嘅，啲杯麵嘅質素係真係非常之唔錯。 係因為佢哋食嗰種口感係比較近面糊嘅， 係 我哋嗰啲係有嚼口啲。 係啦，首先啲麵係糊嘅，你講得啱。跟住其次係咩咧？嗰啲湯係酥嘅。即基本上你煮完个兜面之后，你都喺度望住个兜面啦。其实个包装咧，虽然系同香港嘅我哋平时食开嗰啲杯面嘅包装好相似，发泡胶杯啦，跟住就都系石子喺个顶嗰度嗰啲咁样样啦。咁但系咧，你见到个内容系完全唔系嗰回事。我甚至乎喺度谂，究竟呢个咪杯面定系八宝粥定系乜嘢嚟嘅咧？ 系 拗晒头， 因为你第一次打开你系吓亲噶嘛。平时打开一个面饼，佢嗰啲好似有一堆粉啦，嗰啲粉就好明显系味精嚟。 所以我就。即係自此之後咧，你話去到西方國家，我會買當地嗰啲杯面嚟試，我就真係唔係好敢噶啦。即係我唔會話係，我唔會話係人哋嗰啲唔好食，我只可以話我自己食唔慣。 你嘅口味唔啱，你唔識欣賞， 冇錯。就是我的包容程度太低 啊！不过咧，即系其实我今次就系去完荷兰之后，我其中一个几冲击就系点解话你哋食啲嘢都冻冰冰嘅？咁我特登上网睇过，原来佢哋早两年前咧就公布咗一个新嘅饮食指南嚟嘅。 哦，系啊， 系啦。咁喺入边咧，其中一个大家可能好难想象，就系佢建议大家一个礼拜食两餐肉啫，其余嘅时间咧就靠可能摄取豆啦，又或者蔬菜。嚟保持營養嘅，咁而例如一啲高碳排放嘅紅肉咧，佢更加講你一個星期咧唔好超過300 gram。 係，咁啊，關於呢一個嘅飲食指南咧，轉頭翻嚟我哋要再詳細啲研究探討一下，一個禮拜食兩餐肉得唔得啊？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休息前咧就讲到呢一个荷兰最新嘅一个饮食指南啦，佢就建议大家少吃肉，咁点少法咧就是、一个礼拜食两餐肉好啦，咁唔够嘅话咧就可能吸收其他豆类啊，咁就去补充翻嗰啲嘅蛋白质啊之如此类啦。我觉得咧。如果你本身唔係一个好食肉嘅人嚟讲嘅话呢，应该个难度嘅挑战唔算太大。咁但係如果你话本身你係好食肉嗰啲嘅话呢，咁就係一个几大嘅挑战嚟。 係咩乌嘉伦你係咪肉食男啊咁。 我绝对係啊。之所以你话如果一个礼拜食两次肉呢，有时候係咁㗎嘛。即係我哋做完嘢攰要补充体力要提神呢，即係你话除咗吸收淀粉质係补充能量之外呢，有时候你係要食返啲肉你先至有饱腹嘅感觉。即係如果你淨係话饭加素菜 就算你话加几多嚿豆腐落去都好啦， 系 你食完嗰下你系会有一种饱嘅感觉，但系你未必有嗰种满足嘅感觉咯，系即系嗱呢啲就系你自己本身有食肉嘅人咧就会好明白嘅感受。 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就、系、是、你有食肉落肚同冇食肉落肚嘅感觉好大分别噶嘛。但系点解今次荷兰呢个最新嘅飲食指南令到好多人都哇好神奇咁样咧？就是、因为佢喺今次嘅指南入边咧加入咗一个考虑嘅。因素就是你的飲食的習慣会不会影响生态又或者环境的、他就说如果你每个星期吃两餐肉其实已经足够的了，其余的时间可能你吃 nuts 即是一些、果仁又或者一些蔬菜啊蛋、豆类等等其实你都足够的了，那你不需要摄取那么多。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指南一出呢，我在荷兰真的见到很多连锁的快餐店是卖沙律的、即是香港你是相对难想象啦，当然你去到可能中上环一些、商业区多啲嘅多啲 OL 去选购嘅地方你会见到好多，但如果你行返去啲旺角啊其实你好难见到一间卖沙律嘅连锁店㗎嘛，但我去到嗰度呢係游客区都有喎、咁我觉得係几即係几 surprise 呢个咁样嘅转变。咁同埋呢睇返而家世界嗰个大趋势就係、原来除咗荷兰之外呢其实英国嗰方面嘅嗰个飲食指南都是鼓励大家少食肉的、即是希望大家吸收多些蔬菜啦。咁而例如早前呢其实瑞典亦都即是公布了一个新的指南，它入面是更加提到你的飲食習慣会不会影响那个环境的持续性。即是香港现在开始有些人关注在哪方面呢，就是食鱼。他们说喂你食些鱼毛，咁你食完啲鱼毛佢永远都大唔到，咁佢又生唔到下一代，咁佢又絕種㗎喇喎。 就影響成個生態。 係啦，你其中一個咪就係大眼雞囉。即係以前呢我阿媽話哎大眼雞呢啲 cheap 魚嚟嘅，即係好平嘅啫嘛，攞嚟熬湯。但係而家呢係貴咗好多，因為真係越嚟越少。雖然如果香港嚟講呢，我覺得好似大家飲食習慣上對於呢一方面嘅考慮係低咗好多嘅。反而大家就係著眼喂究竟我飽唔飽腹㗎，又或者滿滿足㗎咁樣嘅。 係咁，我覺得即係喺飲食文化上面嘅教育呢，我又唔會話香港係冇嘅，但係的確喺其他地方呢可能就會行前啲啦。尤其是頭先你講到基本上去到飲食層面上面，我哋去食已經唔係單單講緊享受與否啦，係包括埋你會去留意埋成個世界嗰個嘅即係保育嘅意識啊咁。咁其實我覺得你話香港近年都真係好咗好多啦，例如話小食肆啊，又或者可能係某一啲可能食材，你見到我可能嗰個嘅物種咧已經開始減少啦。咁有好多人都其實意識上面都知道，咁我哋保育咧盡量食少啲啦。咁但我諗再行前多一步就係話食少啲，除咗係因為唔想嗰種嘅物種絕種之外，點解可能食少啲佢哋會對於成個環境保育係會有幫助咧？即係例如讲紧食物链啊，即系嗰个生态嘅影响啊，那个关系系点咧？嗱，我好似我而家我个仔咧，有时候佢都会话翻俾我知，因为我见其实喺香港嘅教育咧，尤其是喺可能小学啊，已经开始就灌输多咗好多，就系话我哋全球生态系点啊？应该抱咗一个点样嘅态度去进食。咁当然呢一个嘅即系教育唔系单单净系对而家嘅小朋友啊，或者系新生代啦、啊，咁包括连成年人啦、啊，即系我哋啊。应该是要了解留意多一点的。 同埋呢我今次觉得睇返例如荷兰嗰个飲食指南呢，佢推出嚟个图表其实我哋近年香港都做緊嘅，就係、佢用一个好似圆形图咁嘅物体去讲你每一日食嘅份量又或者个比例应该点。我发觉呢原来咁样睇大家对于个份量嘅idea 即是那个概念呢是清晰好多的、即是如果你以前想返金字塔呢咪成日都话哎食物金字塔最底嘅食最多、最顶顶嘅你食最少啦。但其实你永远都冇嗰个諗法，究竟呢一个餐盘入面我係要摆几大份嘅肉喺入面呢、即是个金字塔最底系应该占几多成呢。咁原来呢荷兰嗰个飲食指南佢就係用一个圆形图摆出嚟。咁佢就见到呢一大半圆就是绿色的、一小半呢即是可能四分一啦甚至乎再小呢就是红色的、那里就是肉类啦、而且再小一条那些就是脂肪类啦。那你见到呢其实可能从一个叫做多些形式的比例呢你 日常生活上面怎樣去應用其實是更加好。還有另一件事，我就是看回除了他们公布一些新的指南之外，原来他们当地坊间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措施去防止儿童肥胖的这个情况出现。 因为刚才我讲过呢，就是可能就算几年前做啦，即是当时候乐施会做那个的即是调查啦，咁最后咪就讲话荷兰是全球呢即是最健康飲食的国家。但是同样地佢哋都要面对一个就是肥胖的问题。即是就算你话飲食几健康的国家，今时今日都唔知系咪因为营养真系太好啦，都会要面对啊，即系啊好多人咧，佢哋饮食嘅层面上面咧，会容易系肥胖啊。 系，因为其实你讲紧如果小朋友肥胖咧，好多人都话系会影响到佢成年之后嘅饮食习惯啦，甚至乎佢可能一路会肥落去噶嘛。甚至乎之前有啲人讲系话，如果你细个嘅时候俾人成日讲话，喂你真系好肥啊，你真系好肥啊，佢慢慢潜意识咧系会影响到佢大个。更加有機會是偏向肥胖嗰一群嘅， 即係呢個唔單止係對身體嘅影響，包括埋對你自己嗰個心理上面啊，即係個成長啊， 直情企出嚟個自信都唔同曬。所以我就睇翻咧，原來佢哋荷蘭咧嗰邊而家嘗試做嗰啲乜嘢咧，就係、是、只係可以俾啲小朋友帶水。又或者牛奶翻學校嘅啫，咁而例如學校亦都會有飲水機啦，咁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咁佢哋例如政府部門嘅一啲設施都會有一啲公立嘅飲水機，咁就希望咧大家飲多啲水，就唔好飲咁多嗰啲甜嘢啊，其他飲品，因為我今次去到咧，我都覺得哇！真係好平，即係平时喺香港呢你都可能一个礼拜去一次超市㗎咋嘛。咁你一去旅行你有好多时间。哇啲汽水点解可以平到咁嘅，即使例如果汁啦，其实个价钱真係平过水咁滞㗎喎。咁你真係好大嘅诱惑。 真係几唔同啊，喺香港啊。 真係好大诱惑，咁但係即係最后你都係返去买返啲水飲啦。我真係觉得喺比利时食得太多朱古力啦，唔好再飲啲咁甜嘅嘢。咁而另外呢，原来佢哋仲有一个嘅几得意啦，就是、一个连锁嘅快餐店呢，原来如果冇家长陪同，佢哋只可以买到生果㗎啫。 哦，即係入去快餐店入面呢只能够买水果。 係啦，唔可以买薯条同汉堡包㗎。係啦，可能大家係好难想象，但係佢哋呢就是、因为針對學童肥胖嘅问题做咗呢一啲嘅措施啦。 咁我觉得真係几好喎、啊、因为我以我自身为例啊、我个仔真係算係食得嘴刁啊，即係尤其是嗰种嘅偏食呢例如话之前就係同佢啊真係啱啱放假嘅时候呢走咗出去跑步啊嘛，咁咧我就本身谂住自己去跑嘅，佢就死都要跟埋一齐去，咁就当然跑得唔多啦，咁但我哋都叫做建立一个嘅良好习惯，咁就去好啦，跑围住屋企出边嗰个嘅即系 公园仔啊， 系个公园跑一个圈啦，咁跟住跑完两个圈之后呢，咁佢就话攰啦，要买嘢饮。咁、我哋附近就有一间便利店嘅，就去嗰度买啦。原本想买支水，佢话唔得，佢话一定要饮一啲呢即係电解质嘅饮品。 哦，因为佢要补充返佢流汗嗰啲。 但有鬼流咩汗咩，即係跑两个圈。 咁又系同汪嘉伦一起跑应该都比较慢。 我哋只系急步行咁样嘅感觉。咁跟住我就话冇啦，饮水啦。佢话唔得啊，一定要。咁最后尾呢我都系耳仔。唔单止买了一啲电解质饮品，仲同佢食埋鱼蛋烧卖丁丁嗰种。 哇！ 即系我太太见到，因为我哋即系影翻张相俾我太太睇啊嘛，佢见到就系话：究竟你哋做运动有咩意义呢？咁反问翻我。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好啦，翻到嚟呢就係成晚啊嘅高潮位啊。即我最期待嘅环节，因为喺开节目嘅时候啊Nicole 就讲话，哇今晚准备咗啲好嘢俾你去试食。咁就係眼前我见到呢粒咩甘草糖啊。 係啊，呢、這个真係荷兰嘅国宝嚟嘅，我会觉得。因为 喺所有嘅超級市場，你都會見到佢嘅蹤影。咁我第一次接觸嘅時候咧，就係、是、幾年前去荷蘭旅行啦。咁見到全部嘅貨架嘅糖都係黑色嘅。咁我呢啲即係啱啱鄉下出醒，咁啊以為係黑加侖子味啦，買到翻去咧。哇，嗰阵味真系不生难忘，所以我决定要带翻嚟俾你试嘅。 系啦，先头先你话呢一个系荷兰嘅国宝，系讲紧呢一种糖，定系直头你买嘅呢一个品牌啊？ 嗱，我呢个品牌咧都系佢哋好经常性卖噶啦。咁而其实佢哋好中意呢阵味， 即系当地人就真系就咁买， 真系就咁食嘅， 好卖得嘅， 好卖得嘅， 落口咁样食。 即系如果大家去香港超级市场，都会觉得糖通常都系红色啊、橙色啊，一啲好喜庆嘅色咁样啦。佢哋真系成个货架都系黑色糖 嘅，系好酷啊， 好酷嘅， 好似黑啤咁啊， 即系荷兰黑珍珠。我想讲， 首先我而家攞上手睇咧，佢系只系软糖， 系 就当然唔系淋到咧，系以前食嗰啲林治治嗰种嘅，咁都有啲嘅硬度嘅，咁望落去样真系似系黑加侖子味嗰啲， 系啊，但系你闻下，嗱， 我 想讲 咧，哇！咩嗰啲药咁样啊？喂， 似唔似铁打酒啊？呢、這个咧，我想我即系一翻嚟，我已经好雀跃咁攞晒俾我哋全台嘅同事试啦。即系正如我一开头所讲，除咗阿 Wasabi 先生之外咧，其他嘅人我谂。即係兩分零鐘啦，佢哋就掠啦。咁但係對於好多荷蘭人嚟講咧，呢隻糖幾時會必備呢？就係搭長途車，同埋佢 即係咩整暈自己啊？ 唔 係，我要暈啊！頂唔順啊！要瞓一陣先啊！即刻擺落瞓著咗。 嗱，根據咧，即、就、係、是、一啲當地人講法咧，佢哋即係好多人都會隨身帶備嘅，特別係例如揸長途車、搭長途車嘅時候咧，就會食噶啦。咁仲有另一個講法咧，就有潤喉嘅一個效果。 我潤喉，我感覺到我揸喺手目測，我都覺得佢一定有潤喉嘅感覺。 口水即刻。出 晒 嚟噶嘛？ 系啊，好啦，试不如试下，试下。 嗱，我都试下试下。 哇，真系够义气啊！ 够义气嗱。 好，头先讲噶啦，闻咧阵味系好夸张嘅。 其实闻落咧有啲似咩咧？就系、是、似奶油瓜子、黑瓜子嗰啲味嘅。 边度似啊？ 唔似咩？我都似、啊。 唔似瓜子味、 啊。系啊，你试下啦。 我而家 闻下啦。嚟。 嗱，首先。 哇！ 哇！ 哇！啲回忆翻晒嚟啊！ 哇！喂，嗱，我先形容下。 嗱，咪住，你要将佢充斥晒你成个口腔先。我而家咧感唔感觉到个奶油瓜子味先？ 哇！我先，我而家个脑好乱啊！嗱，我首先要讲， 我帮你计时啊，两分钟，你唔好咁快掠啊！ 我已经想掠啦，喂，嗱，我首先我系依家含住嚟做节目好难啊，即系首先我要形容佢嗰个嘅食落口嗰个质感系点样咧？就系首先系真系一啲较硬嘅软糖，即系似系而家你坊间买到一桶桶嗰啲五颜六色嗰啲咧较硬嘅软糖啦，质感系嗰类噶啦。咁、但系咧食落口，哇，嗰阵味嗱，首先用糖嚟形容佢咧系好奇怪啊， 因为佢系咸噶，其实 系啦。嗱，所以头先阿 Nicole 讲得啱啊。嗱，当你摆落口嘅时候咧，点解话有少少似系食黑瓜子咧？如果大家有试过，哇，壳喉啊，等先， 抡个壳系咩？ 系啦，有试过瓜子连壳摆落口含嘅话咧，有少少似系嗰种味，因为有少少咸嘅感觉。 嗯， 但系咧嗰种咸嘅感觉唔足以令到你讲唔到嘢。佢真系劲嘅地方系咩咧？佢嗰种嘅壳喉啊，哇！呢就系因为甘草味啊。 系啊，其实佢中文咧系叫做甘草糖嘅。咁你喺好多例如英国啊、澳洲都会见到，不过佢哋嗰种食法咧就会混合一啲真系糖，即系可能士多啤梨糖夹住中间少少黑色嘅部分咁样。 好。 咁但系荷兰人咧就好中意净系食呢一个甘草成粒黑色咁样嘅。咁即使例如去啲欧洲，我喺呢、這个丹麦嘅机场，其实都见到好多黑色嘅呢种糖嘅。咁佢哋嘅讲法咧，即系除咗头先话搭长途车必备啦，你顶住啊，乌加伦，唔好掠啊！ 你究竟讲几耐啊？你可唔可以讲白啲？ 你知唔知佢仲可以减轻喉咙痛？头先讲咗啦，仲有舒缓胃部不适，有冇呢种感觉咧？希 冰道嘅利尿剂有冇咧？同埋促进食欲。 唔系，首先你头先讲嗰啲好处啊，咩减低你嘅喉咙不适，点解咧？因为你嘅口腔已经不适咗啦。跟住点解舒缓到你嘅胃部不适咧？因为咧，所有嘅不适位置都集中喺口部。咁所以咧就令到你嗰个嘅注意力分散咯。我觉得个效果系在于呢一度。咁所以咧，你头先讲得咁快咧，我都好感激你嘅。嚟到呢一刻咧，我宣告我挑战失败，我要 累 啦。 喂，你咁快嘅？你知唔知道我真系仲有一个 哇唔得 法宝啊！我嗰次谂住买噶，佢系叫 double 口味啊！我其实咧，系因为我今次买呢个咧，其实已经系最原始啦。咁当然我有买过其他嘅，就系、是、喉糖功能多少少嗰只咧，就会加入一啲薄荷味。同埋我今次真系特别咧，唉，你都知道我哋做呢行成日都腥沙噶啦， 系 我特登准备咗呢只味嘅喉糖送俾你。 唉，送俾我就唔使啦，不如咁啦。哇，呢一啲好嘢，梗系要益下大家，系咪先？ 系。 咁嗱，其实嚟紧咧，我哋都有一个少少嘅企划嘅，咁企划嘅内容咧。暂时唔公布先，但系为咗要可以成功咧，我哋最近都密锣紧鼓咧，系重操嘅， 系 即系操乜嘢咧？当然跑步啦，头先我讲过就我放假嘅时候，我都特登走去跑啦， 同仔一齐 跑啦， 系 力高都系啦，有 我都有嘅，因为就 哇讲唔到嘢真系。 咁啱咧，就係、是、早幾日我去跑步，咁有啲聽眾咧就即刻留言啦，就哇好耐冇見你跑喎，係咪又開始翻儲里數咧？咁我都諗住嘅，而且就希望呼籲大家一齊參與，包括阿烏嘉倫啦，因為一齊參與我哋呢個企劃。咁不如咁啦，如果大家真有興趣， 有啲咩嘅陰謀噶嘛？不如咁啦， 不如咁啦，嗱，咁啊，既然大家都咁有興趣參加我哋呢個企劃咧，我哋就用一個月做單位。咁我俾個目標你啊，烏嘉倫，同埋咁多位聽眾啦。不如如果大家做到40公里嘅話，我真係私人醒頭先嗰個荷蘭。国宝嘅喉糖俾大家， 不如咁啦！我个人咁慷慨同埋咁友善咧，呢一个 quota 我拱手俾埋人啦。 嗱，因为对我嚟讲 quota 好冇， 因为咁样样对我嚟讲嘅鼓励系咩咧？系跑唔到40公里咧，我就要接收呢一份礼物嘅话咧。咁我会多啲动力去跑嗰40公里咯，你明唔明啊？ 系啊，就咁嗱，边个先到先得40公里？咁我都希望今个月都跑到嗱，啱啱复操无耐50公里啊。 OK， 好啦，咁如果有兴趣啊，即系想加入我哋呢个企划联盟啊， 系同埋感受下呢个荷兰国宝嘅味道。 系啦，可以去啊 ，Nicole Go Go Go 啊， 系 Facebook 嗰度啦，系啊，咁我度咧就系话俾佢知啊，等佢睇咩安排啦吓。咁嘅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